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啊，今集我哋又系嚟到唔识唔讲啦。 冇错。 今晚唔同嘅人喎、哦，大家都留意到啦。 森克拿喎、 哦，系啊，四同去咗边啊？ 四同喺洗手间唔知道做啲咩啊？ 你讲到你讲到咁盗肉嘅，四同去洗手间做啲嘢嘅要。 系啊，同埋头先转弯见到个女仔经过咯，唔知道会唔会 ？Oh my god！ 行错厕所咧？ 转弯有女仔经过 啊？系啊， 得唔得先条女？有冇相啊？有相有真相啊！依家。 咁冇想咁，我唔会呃你噶，系咪先？ 得唔得先？咁你觉得？ 有锁链咯，大髀度。 有锁链。 我见到，我净系见到对脚同埋锁链咁样望私密咋。 哇！玩到咁激啊佢。 睇嚟佢都唔知做唔做到以下嗰。 系咯，阵间翻嚟我惊佢。 我惊佢脚软啊。 唔够气，我惊佢唔够气。 都会 讲嘢唔够气。 都会嘅。 脚软冇所谓，坐低啫嘛，大家系 咪先？唔系，就因为坐喺洗手间度太耐，起唔翻身啊，惊佢。 我脚痹。 系啊系啊。 哦，咁佢有排翻唔到嚟喎，如果脚痹嘅话。 咁系大镬。 比较严重啲。 哇！第一次拍你又。 啊，系、哦，大家仲记得我嘛？我 Andrew， 我今日拍小妹你。 系啊 ，Andrew， 好似听小龙讲话，你有啲嘢想知喎，系嘛？ 系啊，我就系有啲想知道你啲情史啊，即系好似其他听众一样。 我嘅情史 系咯， 我上一集讲咗话我而家冇拍拖、哦，你想知啲咩情史啊？ 咁。今日冇拍拖啫，咁之前都有拍拖啊，有冇啊？你唔系话俾我知你从来未拍拖？ 你我话系你会唔会信啊？其实， 等我吞翻单先。 点解唔系啦？ 我要吞单少少先可以，先至可以信到。 OK， 咁你想知我边一段情史呢？ 咁由你最深刻嗰段开始讲，介唔介意啊？其实 梗唔介意啦，我都冇乜所谓嘅、 啊。 最深刻，我谂每个人最深刻嘅应该系初恋啩。 嗯哼， 系 初恋大约几耐之前啊？系咩阶段啊？ 好耐之前，咁读紧中学嗰阵时咯。 O、okay, K， 嗯， 都系初中定系高中啊？ 初中 okay, 初中尾咁啦。 O、okay, K， 即系未过十六岁嘅。即系仲系会衰十一嗰阵时系嘛？ 唔会咯，唔会啊，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嘅。 诶、你依家讲冇所谓，唔会有咩 liability 嘅，依家其实系系咪先 ？OK， 有咩所谓啫呢啲嘢？ 嗯， 但系诶，系咯，即系你话你初中嗰阵初恋啦，咁系咩？同班同学啦，通常都系咪啊？ 唔系嘅，其实我个初恋咧系 live friend 嚟嘅 ，live friend，OK，、okay, 啊、即系你当时系即系上网用 live 跟住识到嘅， 唔系啊，而系我咁以前人哋即系有屋企电话噶嘛，即系仲会用家用电话噶嘛，咁跟住就打错电话咯。咁、 哦， 因为我以前细个都好中意 ，sorry， 我误会咗用 apps 噶啦、 哦，未啦，唔系啦，咁嗰时仲要倾，即系我好中意煲电话粥噶嘛，咁嗰时 打个即系打有 又系打错电话俾我。 我打錯電話，我以為係即係當時打嗰啲咩173啊，咩100幾啊 嗰啲係好耐之前嘅工作啫。我意思係我初戀係嗰陣時，我中意煲電話粥嘅， 啲、okay. 朋友啊同學咁樣。跟住咧點知，所以咧我細細個手一電話響就即刻衝過去聽啦，咁就諗住壓住個電話響煲電話粥咁。 即係仲係屋企電，即係屋企電話嗰啲喎，即 係 唔係話手提電話喎嗰陣時啊？ 咁跟住有人打錯電話。但他又好像不是打错电话，一来的时候就跟我聊天啊，聊了很久，跟着我就问你找谁啊，其实 我勾聊天的， 是啦，勾聊天的开头 ，OK， 咁跟住然后就话其实你不识我噶，跟住我吓唔识你，咁点解你知我屋企电话嘅？跟住他就话我可唔可以做个 friend 啊？我真系求其乱咁揿嘅啫，咁样， 咁即系佢 invite 你， 系啦，咁跟开头 约出嚟咯。 冇啊！跟住開頭傾咗好耐電話啊，傾偈咁越傾越好傾，咁咪約出嚟咯。嗰時仲 唔係 ？sorry， 阻一阻，隔大傾咗幾耐啊？你哋即係 個幾鐘噶都 倾咗个几钟。 系啊，咁嗰时其实冇乜所谓噶嘛。 系一次，即系喺屋企一日咁样倾一次，佢打即系第一次打嚟就倾咗个几钟。 系啊系啊，吹水嘛，细个中意。 嗯 跟住咪倾偈倾偈咁样，跟住先发觉原来佢住屋企附近嘅啫。 Oh my god！ 大家一齐系咪约出嚟碌拎啊？ 冇，我记得第一次见面嗰阵时，仲要去嗰啲叫做咩体育馆啊？体育村咪有啲体育 运动场嗰啲啦，系咪？ 系啊， 政府嗰啲运动场、体育馆、室内嗰啲运动馆 啊，系啊，就喺嗰度做见面咯。 做咩啊？ 咩 啊？有咩做啊？ 咁倾偈啊嘛，即系我哋其实之前见面之前，其实已经倾咗好多次电话噶啦。咁因为倾咗好多次电话咧， 阻一阻你，你倾咗好多次，即系倾咗你计唔计到大约几多次或者几多钟？ 个几月咯， 个几月，每一日咁样倾啊？ 系啊， 每次成个钟有多噶喎， 系啊， 你每一次倾， 系啊，乜都倾咯、啊， 哇，倾咗几十个钟噶喎， 系当自己系真系好 唔 ，Oh my god！ 依家呢即系依家嘅逻辑系完全唔系呢样嘢噶嘛，即系冇人会同你倾几十个钟先约出嚟噶嘛，经管 系 第即系倾第三个已经系问你 have sex OK 啦， 系啊，所以咪就系年代有唔同啦。 系啊，完全唔同咯，系啊。 咁跟住咪倾偈，倾下先知，原来你住喺我屋企隔篱几栋楼嘅啫。咁、 okay. 其实好易见面啦。咁咪约佢出嚟做运动咯。 做运动。你 clarify 翻做运动系点样嘅运动咧？ 打乒乓波。 打乒乓波，但你系咪住嗰啲屋村嗰啲啊？ 系啊。 打乒乓波就喺楼下等楼嗰度。自己霸台嘅啫，應該係 唔係啦？所以咪就要去康文署嗰啲體育館， 即係特登 book 場喎嗰啲嘢。 係啊，咁唔使我俾錢㗎。 哦，佢 book 咗間， 佢 book 咗間房 嘅時候，佢一定要 佢 book 咗間房， 係啦， 就約咗你去，係咪啊？係 啦， 個情景就 咁。咁仲要 係 公開嘅，咩人都睇到嘅。 以我嗱。其实依家都一样啦，我哋理解就系嗰间房咧系玻璃，有玻璃向出边嘅， 玻璃透明有冷气， 所以应该咧我断定你唔系喺嗰度啪啪啪。 冇啊，嗰时冇啪啪啪噶，边个够胆啊？即系 嗰阵时冇啪啪啪，唔会啊嘛？ 真系啊，边个够胆？ 嗰阵时唔会咁公开啪啪啪啫，系咪先？ 真系冇，我嘅第一次啪啪啪唔系初恋咯， 吓、啊， 系、 okay? 拍过几次之后先开始咯。 OK， 因为嗰时其实我好老土嘅，要即系好注重呢、這个即系想婚前唔好有性行为嘅。想婚后先至有嘅。 哦，即系你信教嗰啲， 唔系信教， 即系你学校系教会嗰啲学校， 教得严咯，即系话你唔好啊，你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二次到第三次噶啦。咁你想唔想你未结婚嘅时候已经试过几次啦，同唔同嘅人咁样，跟住就会谂， 你即系你屋企系咁样教你， 系啊，系咁样教嘅。咁、 okay, 所以我就 唔系话学校或者系你翻教会什么嘅， 唔系噶，唔系噶，咁我就好坚持。 Okay. 又系、哦嗯，都唔知O 唔 OK 咁就。 哦，咁冇问题嘅。其实后生嘅话就即系即系都系即系 believe on， 即系信你点讲啊？即系信你身边嘅人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应该 系 咁样。 听妈咪讲，乖乖女嚟噶。 系啊 系 啊，乖乖女啊， 出于污泥而不染。 你 sure 你系呢样呢张呢种人？当时系 系嘅，我真系嘅， okay. 信唔信？ Oh, 我真系嘅， 继续，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Okay. 跟住咧， 跟住你就话同佢去打乒乓波啦， 系啦， 打乒乓波，跟住打咗几耐啊？ 打咗 即系维持呢个打乒乓波嘅关 系 有几耐啊？ 讲真，打乒乓波咧，我真系冇兴趣，因为我发觉自己对所有球类活动系。OK、 哦，咁好明显嘅女性对球类活动系比较弱啲， 男仔 男性就男性比较强啲对球类活动一定 系啊，即系同埋敏感度高啲啊嘛，对，总之圆形物体无论大同细，啲男仔都特别中意。 Whatever 啦，总之嗱，就算睇奥运都系噶，即系打波嘅永远男仔系。劲啲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 强啲啊，系咪先？ 系我真系 因为我成日输嘛，成日都输俾佢，输波俾佢，咁我就冇瘾啦，咁就倾偈啦，坐喺个乒乓台上面倾偈咯。 坐台咯，跟住吃饭都坐台， 系啦，发展到坐台啦。 饮咩？饮咩啊？ 咩啊？ 饮咩啊？当时坐台， 飞雪冰咯。即系而家有啲咩丝乐冰啊？咪而家叫丝乐冰，我唔知点嘅系啦。 丝乐冰 系啊， 唔系喎，但系你去71买丝乐冰，跟住再去到冰，再去到运动场冰冰球台嗰度先饮，会溶晒。 留下啫嘛，留下啫，唔会溶啊，系、啊。 O、okay, K， 跟住 O K， 你话饮冰。傾偈咁維持咗幾耐啊？大約呢個咁樣嘅關係，有冇進化到去下一個階段啊？ 有啊，下一個階段就去溜冰咯。 去溜冰 ，OK， 係嗰啲真雪溜冰啊，定係 roller？ 香港會唔會有真雪溜冰呢？其實 香港有真雪溜冰， 喺邊度啊？嗰時我去西九龍嘅咋，咁算唔算真雪？ 系啊，系啊，系啊，西九龙啊，太古啊，嗰啲全部都系。 系啊，就去溜冰咯。跟住嗰次睇地有几宽。 唔好意思，因为我误会咗，我以为你、那个，我以为你嗰、那个诶阶、段咧再耐啲，所以我以为系嗰啲 roller 场啊什么。 唔系咯， 即系你已经真雪溜冰 OK 嘅，你继续唔会。 真雪溜冰，跟住咪就开始溜冰嘅时候就开始有呢个肌肤之亲啦。 系啦 ，touching 啦。 系啦，我掂啦，因为我唔识啊嘛，咁就要教噶啦。 系啦，咁但系其实真雪溜冰就好多小朋友一齐玩噶嘛。 嗱，呢啲就拍电视剧咁啦，跌亲嗰下接住你，一个眼神接触就话俾你听，我中意你 嘅。Oh my god！ 即系佢当时就系逗住你，接住你，跟住 系啦，咁你 就同你表白， 转身一刻你就会扑落佢度，唔小心，真系唔小心，唔知点解又扑得咁正嘅咁样，就一个眼神就话俾大家听，OK 啦，系你啦，咁样咯。 即系你觉得系当时你觉得就系、是、OK 呢个系啦， 系啦， 因为佢接住我 ，excuse me， 因为佢接住我咁样， 系啦。跟住， 即係好有安全感， 係啦，冇錯， 好有安全感啊！其實女仔拍拖通常都係㗎啦，安全感啊，即係 feel comfortable 嗰啲啦，係咪先？ 係啊，同埋覺得哇，好有承擔嗰種感覺咁樣。 但係你估唔到以後要擔， 但係估唔到嘅時間係完全係錯㗎。我同佢一齐， 唔系唔紧要，唔好去咁快先。咁佢承担咗你先，首先我哋承担咗你先，跟住佢点啊？ 跟住 有下一步啦，一定系咪先？ 系啦， 带得你去溜冰。 系啦，点解佢会有要求啦？ 系。 咁有要求啦，咁跟住都惊噶嘛，自己都。 唔系，佢带去完溜冰之后，你就直接去上房啊？上房 溜冰完之后跟住去食嘢咯。 OK， 系啦，咁食嘢咁啊，开始就表白咯。 喂，去边度食嘢啊？好紧要啊，即系你要 feeling moments。去边度食嘢先？其实佢唔会带你去大家乐啦，我肯定啦，系咪先？ 食寿司咯。 哦，港女一食日本嘢即刻跪低。 系啊。 OK， 食完寿司跟住有啲咩做？跟住带唔系边一区先食寿司？真系好紧要。边一区？ 有几紧要啊？ 边一区先食寿司？ 九龙塘。 Oh my god！ 去有一成食寿司， 喂唔系咁梗系啦， 咁梗系啦，冇办法啦，都系搞怪怪地喎，都叫怪怪地啊，系咪先嗰啲？ 就睇下佢肯唔肯付出咯， 系咯，即系唔系话去唔系去旺角食元气啊、元禄啊嗰啲嘛，即 系有 即系高一级啊嘛，你觉得都系系咪先？ 但其实嗰阵时都觉得好搞笑噶，咁多钱嘅，咁细个咁多钱嘅。 咁， 跟住我就一个问佢 话你，唔系好老实讲，呢啲系你自己谂翻转头先有嘅啫。你当时唔会谂得咁深入啊？ 其实都系嘅，嗰时都会，即系嗰时真系冇觉得食寿司正喎， 正。港女，港女俾个 like， 系啊，跟住食咗先啊。总之我中意食寿司嘛，咁啊好啦，食啦咁样。 系咯，跟住食完寿司，跟住就顺手带你去附近。 系啦，户外 休息一下啦，梗系要消化 啦， 消化 散步啦，因为食得太饱啦，咁要散步咯，跟住。散步散散下到夜晚， 散散下就去到诶、哎，我哋揾个地方坐低啦，系嘛？ 坐低啦，咁啊，去公园坐低啦。跟住， 系咪嗰啲三角公园啊？系个区系 咩叫三角公园呢？ 因为嗰一区好多三角形嘅公园噶 嘛。我好记得个公园系乜嘢啊？九龙塘公园啊，九龙乜九龙？ 我 嗰个 大好多。 系啊。 O、okay、K， 我哋特登搭地铁去翻嗰边度噶。 搭地铁去。 系啊，九龙塘喎、 啊。唔系你之前食寿司唔系喺九龙塘咩？已经 咩啊？喺九龙塘，但系之后散步唔喺九龙塘。 你之前食寿司九龙塘个商场啊？ 啊，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你散步喺附近行，跟住你 之后我再出翻。 唔紧要，唔紧要，呢啲。唔 relevant， 唔重要系嘛？唔重要，重要系后面嗰啲故事。 总之 whatever， 去完公园之后，带你去公园啦，俾人困咗你公园啦，跟住 就聊天咯。 跟住饮啲咩啊？喺公园度。 嗱， 其实好紧要啊！喺公园饮啲咩？有冇七七啊？喺附近先。 Sub-Zero。 Oh my god！ 咁啊，中招啦，中伏啦。 好彩我定力够。 定力够唔关定力事喎、啊，但真系呢啲嘢。 咁点解要饮十 zero 嘅？我唔饮酒噶、啊。 十 zero 酒精最强咯，已经系当时嚟讲，十 zero 已经酒精系最高噶啦。 系啊，我都觉得 十 zero 好似系，如果我冇记错，都5% 咯，好似系。 好似都系啊， 即系高个啤酒啦，一定系。 又系我自己衰先嘅，我揀颜色，跟住我几靓喎呢只颜色。 系咯， 饮啲石螺。 你又唔敢乌龙茶，又唔敢豆浆。 吸引啊嘛，即系樽又粉红色。 唔系我明你唔点解唔揀豆浆，但系你揀乌龙茶都好啲。跟住出事啦，饮十丝露。 跟住 饮咗几多支啊？记唔记得？ 三支咯， 饮咗三支啊！哦，大哥， 唔知点解越饮越干啊！个人其实， 记唔记得当时系几多岁啊？ 当时啊，23岁咯。 喂，23岁咯，23岁饮三支，都顶唔住啊！ 喂，我唔系饮开酒噶嘛，第一次饮酒咗嗰阵时真系。 系啊。 系啊， 第一次饮酒唔系咁夸张啊嘛，通常我哋系中学毕业开始已经系成日 香槟都唔系酒，会饮香槟。 哇，香槟唔系酒，香槟都5%。 我当系系果汁噶咋，酒气果汁。 但香槟小极都有5%，或者10几%啦。如果真香槟嗰啲就， 咁可能系假香槟啊，我唔知啊。 whatever 啦，咁但系你最少。OK， 依家我哋证明小茉莉以前系一个好纯品嘅女仔。OK， 继续。 依家 我唔知。 依家都系噶，其实 即系以前系咯，饮几个 percent 嘅，唔好讲少啦。好多女仔饮得多，好多女仔饮得劲我啦，已经。 因为嗰时细个真系妈咪严啊嘛，你 即系好少出去玩，所以就 出去玩噶，就因为可能就因为咁啊，导致到我个好奇心好强。到大个咗，跟住就就 好奇心强系，因为好少出去玩，好奇心强系边一方面嘅意思系？ 样样都有咯， 样样都有。 同埋妈咪又唔俾拍拖啦，又唔俾拍拖啦，又唔俾。 唔系，咪住先，你屋企你有冇咩大哥细佬嗰啲啊？ 我最大啊。 唔系你有冇细佬啊？咁话 有啊。 有细佬，咁你最少都见过男性啊？即系唔系？咁你读书系咪读嗰啲师姑学校啊？ 都唔系啫。 系咯，你读男女校嗰啲，咁你都有接触男性啦，都未去到话，即系未见过男人，未闻过男人除嗰啲啦。 但唔抵同佢讲咁多嘢噶喎，以前妈咪真系。 咁唔系啊，咁你翻学你都同同学有 同女仔玩嘅啫，唔会同啲男仔玩噶。 咁唔系你即系你喺翻学嘅时间都唔会话接触啲咩男性咁样咯？ 唔会啊，唔好静嘅。其实我细细个 ，Oh my god， 系啊，就因为妈咪乜都闹，即系唔准呢样，唔准嗰样，跟住自己又夜晚即系自己起身睇戏啦，即系我妈咪啊讲紧，跟住又好好奇噶啦嘛，咁你点解你哋有得透冇得睇嘅？咁所以。我导致到好多嘢都好好奇，好想知咯。 佢你嘅意思，佢哋睇戏系 喺而家梗系知睇咩戏啦。 O、okay, K， 即系嗰啲儿童不宜嗰啲啦。O K， 系啦，可能二级以上咯。 O、okay, K， 即系播录影带咯。 系啦，跟住，所以到后期我就发觉，直到依家咁样啦，即系会咁大胆去谈论呢一啲嘢嘅时候，我都系觉得其实某程度上后妈咪造成嘅，因为佢。禁住我嘅好奇心，令我想知更加多就要自己。 哦，咁总会嘅，因为年轻人就系反叛噶嘛，性格总系。 嗯，系啊。 系咯，咁OK， 咁你讲到头先饮完十 zero， 跟住带你去， 嗯，去公园散心倾偈， 跟住， 但我真系冇啪啪啪嘅，但系我哋就第一次锡咯， 嘴嘴， 系啊。 唔系 JJ， 系嘴嘴， 系嘴嘴。 因为依家咧根本好难，因为依家个世代系好难想象，系喂大佬你去公园嘴都系一件事啊，唔系玩嘢啊话你。 而家真系觉得好平常啦，随时随都可以做啦。 好老实讲啊，平时啲男女校啊，嗰啲啊，担姐啊，什么啊，经常每日发生嘅事啦，根本就系。 咁嗰阵 即系你唔你，唉，好老实讲，佢哋嗰啲啊，连避孕套都买唔起啊，系咪先？ 吓，唔系唔用嘅 唔用， 而家啲唔系唔用嘅咩？ 唔用噶啦，啲学生买唔起啊嘛，你除非卫生署攞啦。喂 ，come on， 跟住我哋要系咪 cut 一 cut 先啊 ？OK， 暂时 cut 一 cut 先， 好， 跟住下一节再继续。OK，thank、okay, you 你哋。 Thank you.